详情咨询6566-1566。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为什么解心宽，为你过过棒儿边。 87.6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公公这么一开呀，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迈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写经典，不必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会，迅速过了八百块。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身上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拉架。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空中笑林，开启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尚远。我们今天请您继续收听北京的相声名家表演的作品。刘洪怡、李嘉存二位合作多年，近年来啊，他们二位联袂登台并不是很多。前不久在纪念高英培先生诞辰90周年的专场演出当中，他们二位又合作了一段拿手的卖故意，很是精神啊。我们也做一个预告，明年1月上旬我们将展播这场纪念高先生的专场录音。从1月2号开始，我们把高英培先生的作品和这场纪念高先生的实况节目穿插为大家播出。今天要请您欣赏的是刘洪怡、李嘉存合说的五坠子，这也是他们二位的拿手作品。您听听，真是神完气足，精神百倍。 看来您特别喜欢相声。 是， 尤其是喜欢我们这些相声演员。 哎， 这说明啊 啊， 我们这些相声演员还有人缘。 对， 有这么一句话吗？ 哪句话？ 有人缘就有饭缘， 有这么一句。 但是在我们这些相声演员当中 啊， 要说人缘最好的， 嗯， 就是我这搭档。 哎呦，我可不成。 李嘉存先生 啊， 好人缘。 嗯， 因为他这个形象很特别。 是吗？ 啊，首先您看往这一站 啊， 让您一瞧， 嗯， 长得就不是人样。所以他给啊， 你怎么说话呢？ 怎么？ 你说说清楚了。 我说就不是一般人的样。 您把这话说清楚了。 哎，你看往这一站， 嗯， 让您看着就这么喜庆， 嗯， 看着就这么富态。 哎呦，您多看两眼， 看着就这么漂亮， 哇， 看着就这么好玩。 嗨，别动手。 好啊。 好什么好？ 李嘉存呐， 嗯， 不但是人缘好 啊， 艺术水平也高， 一般， 爱好广泛， 嗯， 勤学， 嗯， 比较实在。 您太客气了， 这是您的特点。 没有 啊， 没有没有， 真是、嗯。你看啊，喜欢绘画， 哎， 画画画得好， 嗯， 是不是？ 是 啊，爱唱京剧， 嗯， 专唱老旦， 嗯， 这个老旦不是，尤其男演员啊， 啊、 嗯。唱老旦得有条件， 是 得有词音儿。 嗯， 您听他这说话，词音儿就好。 嗯， 难得有这么一条寡妇嗓子。 您这是捧我的吗？ 不是，就说您这唱这个条件 啊， 具备了这个条件 啊。 嗯，凡是我们曲艺的行当， 嗯， 都学。 哎， 不光是说相声， 嗯， 什么快板、评书， 嗯， 单弦、大鼓， 嗯， 啊，这个坠子。什么这类的都 刘老师，您说这坠子就是那河南坠子吧？ 对， 但是这河南坠子 啊 也分多少种多少样， 都有什么呀？ 有一个人唱的 那叫单口坠子， 有两个人唱的 对口的， 有一男一女唱的 男女坠子， 有文坠子，还有武坠子。 怎么还有文武之分呢？ 唱的内容不一样。 哦，那文坠子唱什么？ 都是文末小段。 哦， 像过去什么金谷奇观呢 啊， 其中的一些篇章， 嗯， 什么蔡瑞红忍辱报复仇 啊， 杜十娘怒沉薄宝箱， 哦， 白蛇传玉堂春， 嗯， 专唱这个。 哦， 武坠子就不同了， 他唱什么？ 长篇大书。 哦，大书 讲究是文武代打。 嚯， 这么说吧， 啊， 哪段热闹唱哪段， 是吗？ 哎， 哎呀， 嗯，怎么了？ 太遗憾了。 遗憾什么呀？ 现在没地儿听这个去了。 您说这武坠子 啊， 不用遗憾，有人会， 是吗？ 啊， 谁呀？ 我。 哦，您会武坠子？ 武坠子。 哦， 哎，你看这五坠子 啊， 前五十多年就没有了。 是啊， 现在会唱五坠子的， 嗯， 全国 啊， 就我这么一个。 嚯， 多会儿我一死这就绝种。 嚯，好，您千万别死。这么着，咱们呀， 怎么着？ 今天喜满座满， 是 这么多亲爱的观众朋友都来了 啊。 您这么着，来这五坠子怎么样？ 来一段 啊。 可以 啊， 可以 啊， 但是我唱可是唱啊 啊， 咱们按照五十年前那个表演模式， 我们就听的是传统的， 过去老先生听过的 啊。 您今儿是一个美好的回忆， 嗯， 年轻的朋友们过去没看过这种曲艺表演形式，今天是个领略 哦， 加深您的了解。 太好了， 哎 啊， 过去唱坠子呀 啊， 不在这大剧场， 在哪儿啊？ 全是小茶馆， 嗯， 那会儿叫坠子馆， 是 在那儿唱， 嗯嗯， 哎，而且呢，不卖票 哦， 都是打零钱 哦， 唱完一段啊，端着小笸篓下去打钱 哦， 哎，这叫零打钱 啊、哦、 啊，那个而且呢，那会儿唱跟现在也不一样 啊。怎么着呢？ 那个首先得化妆， 化化妆。 对， 好， 您看没有 啊？ 首先您看 啊， 我把这个袖子挽起来， 撸胳膊挽袖子， 叫武坠子吗？ 哦， 就得拿出点上武的精神来。 嗯嗯 啊，光挽袖子不成， 还怎么着？ 把大褂掖起来， 我把大褂还得掖起 来。对。你看五坠子呀、 啊，哦， 五坠子都得这么唱， 是是是， 光掖大褂不成、啊， 还怎么着？ 把脑袋还得蒙上点， 还蒙。 你看，五坠子都得这么唱， 哦， 哎，而且扮出来得漂亮。 嗯， 你瞧怎么样啊？走，你瞧这镜头， 嘿， 啊， 好， 怎么样？好啊， 知道是五坠子， 不知道呢， 以为你爸爸死了呢， 嘿。 你这叫什么玩意儿？整个日本的浪人呢？你这是？ 这过去唱五坠子都这样， 都这样， 让你一看就得卖力气。 哦，好，好，好，啊、您来吧，您来吧。 谁呀、啊？ 您来 我呀、 啊？啊， 不成不成，这一个人还没法唱。 哦， 您得帮个忙。 我帮什么忙啊？ 帮我拉那坠壶。 哟，这我不会啊。 不会 啊？就一过门儿。 怎么一过门啊？ 这样，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 哦， 行行行 啊， 这叫噔噔舞吗？ 什么叫怎怎 啊？ 就你这态度就不成，你轻视这工作呀、 啊？ 嗯，就这一过门，你以为容易呢？ 这有什么呀？ 有什么？你先来一半，我听听吧。 没什么，你来吧， 不 你看着来。 这叫你这态度就不成，这待会儿咱们配合不好。 你怎么那么小看我？人家这有什么？这个没什么。 多少年不上上海来一趟，待会儿你配合不好，让人笑话，对不起观众，这不成。 嘿，来 来来，咱得负责任。 行行行行行行， 你来来，我听听。 这有什么？这个 啊。 当当啦当啦当啦当啦当当，不就这个吗？ 没吃饭， 吃了， 没吃饱， 这么多个馒头，吃六个， 你对得起这六个馒头吗？ 嗯 啊，我们这叫五坠子，得拿出点上武的精神来。 嗯， 一架的弦儿，胸脯挺起来，把眼睛瞪圆了，往起一架弦，这架子，啊。这才成 啊，不是，人家跟这摔跤的似的。 那当然，你瞧你这绳子了，这要死了这个。 你才要死了呢， 要延期一点 成。大的事不就完了吗？ 对对对， 真是。 来， 当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当啊！ 这哪成啊？这哪成啊？你这没底气呀、啊！这园子这么大，后边那现在听得见吗？楼上楼下的，啊，大点声怕什么呢？再来来。 脏了脏了脏了脏了脏了脏脏啊！ 哎呦，要了命了，简直！ 你知道我怎么唱，你这调门太低，再等点，来来来，使劲，走，瞪眼，走，挺胸脯，走。 怎么了你是 来不了了 啊？ 你唱我唱啊， 我唱啊， 你唱，你折腾我干嘛啊？ 这不是怕你配合不好吗？ 就这水平不行，让李军来得了，让李军来的。 嗨，你这有人 这什么事儿、 啊？那可不，我就这样， 就这样， 就这样。那我凑合吧。 以前这也太凑合了， 那不凑合怎么办？ 哎，那咱开始， 开始。 不过这个 你看着啊，待会儿啊，我从后台上场， 嗯， 你呢打一遍电铃。 干嘛打电铃？ 哎，过去上场之前都打电铃。 哦， 我走到台中间，看见没有？这是一小木头， 嗯， 我一拍这木头。念四句定场诗，然后咱是开板就唱。 行了，怎么样？ 唱好不了， 来吧， 来吧， 来。怎么瞧怎么像日本浪人。 怎么着？ 你不让我拉铃吗？ 打一声就得了，你这没完没了了。 一声就得了、 啊、 那你这什么意思？ 我让你掐住。 哎呦，我领会错了。 你以为呢？ 再来70遍呢。 嗨，那光听你打铃我就甭唱了。 一遍就得， 一遍就得， 没教得清楚。 再来， 重来。 胆胆情甜不可欺，长肥何短当养俏，虽然不是好买卖，一日夫妻百日恩。 嗨， 您这，嗯，您这四句都没挨着。 啊、哦，你说我这四句不挨着 啊？ 五坠的都不挨着。 啊，五坠都不挨着。那好，您来。 几句体感音吧， 嗯， 我先学徒说口牙缝，甭刮掉咱红眉熊儿，咱唱一回锥子书， 嗯， 会，会，会， 看什么呢你？ 怎么了你这是？ 我叫你，你怎么不理我呀？ 你叫我什么呀？ 我叫你火去。 那我没听出来呀。 你这一叫快了就是怀。 那我怎么办呢？ 你也叫我怀。 啊，行，来，怀 怀， 俩怀，把弦子拉起来。 嗯， 咱说一回，唱一段，唱一段，说一回，咱们唱一回，对一次输。 这就开书了， 哎呀，抓海了一呀，哎呀，哪壶开的？ 哎，怎么跑了？ 唱唱，你打人干嘛你？ 过来！ 我不过去。 怎么了？ 过你还得打。 不打，过来。 你不打什么不打？你这刚剃了头，这谁能受得了这？ 你过来。刚才我跟你说了没有 啊？ 五坠子， 对呀、啊， 文武带打。 是啊， 我不打你，我打谁啊？ 啊，说了半天打我呀？ 那你非要听吗？ 呵，还赖我了， 拉弦儿， 哼， 拉弦儿，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 掉把了，怎么了你？怎么了？家存，怎么了你？ 我说你一惊大干嘛你？ 我这不是开书了吗？ 你头一句唱什么呀？ 我唱的是要霸钱。 怎么叫要霸钱？ 哎呦，我不是说了吗？ 嗯， 过去都是唱一段一打钱，刚才我唱了一段了，要了一回钱了，这不是要霸钱吗？ 那下一句呢？ 书归正，我就开书了。 要霸了钱，我就趴下了。 嗯， 书归正还指不定怎么样呢。各位 啊， 你要见我媳妇儿，跟我媳妇儿说一声。 怎么着？ 我可指不定回得去，回不去了呢。 废什么话？你拉弦 儿，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要罢了钱，那书又归了正，是他管拉呀，我管唱啊，您了管听啊！ 噔噔噔噔， 你等我吧。 哎，怎么了 ？No！ 啊， 我管拉，你管唱，大伙儿管听。 对呀， 那我不拉，你甭唱，大伙儿别听了 啊！是啊， 您这不是废话吗？ 哦，你说的我唱的都是废话。 哎， 你有打这儿往后听。 怎么样？ 我句句都是废话。 你唱那么多废话干嘛呀？ 您不了解，这五坠子他要是离开废话呀， 啊， 那我就没词儿了。 刘先生 啊， 卖卖力气， 怎么着？ 多唱点废话。 拉弦儿，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 要罢了钱，那书又归了正，是他管拉呀，我管唱啊，您了管听啊！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 今天我唱的是哪一段呐？ 您等会儿吧，嘿 嘿，怎么了？ 唱什么还不知道呢？ 不是，刚才我唱了哪儿啊？我这想不起来 了。你想起再唱啊！ 那拉弦拉弦，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 我唱段啥玩意儿，您了也得听啊！ 花钱受他管制，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 爱听文来，爱听武啊，爱听前来你是爱听中啊，爱听文的俺不会，爱听武的我也没学成，半文半武我唱不了啊，苦了酸甜咱不中啊。 行行行行，别唱了，别唱了，别唱了。 怎么了？ 文的不会，武的不行，半文半武拿不起来，你干嘛来了？ 那你那意思？ 文的得好，武的得行，半文半武更得说得过去。说什么就得唱， 那当然， 拉弦听词儿，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 爱听文的是包公， 哎， 爱听武的是梁山的兵， 不错， 半文半武的相马传呢， 怎么样？ 咱还有半辈就没有交代清啊！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 说秦琼， 嗯 啊，道秦琼，秦琼家住呢在山东，山东有一座历城县，历城县里边有秦琼，秦琼又叫那秦叔宝，叫秦叔宝的那是秦琼，秦琼骑着一匹黄骠马，骑黄骠马的是秦琼，秦琼手持着书童剑，是书通奸的那是秦琼，若问秦琼的名和姓，他是姓秦名琼，叫秦琼啊。 刘爷啊，换人吧，秦琼累了， 这主要人物 累了，累了， 换人换人。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 放下了秦琼了，暂且不表啊！ 噔噔噔噔噔啊！ 表表八爷的叫罗成啊！表表八爷的叫罗成啊！表表八爷的叫罗成啊！ 噔噔噔噔噔噔噔！谁？过来，上来！你说干嘛呀？你说干嘛？你抽风似的，干嘛你？ 你砸桌子干嘛？ 废话，你砸不许我砸呀！ 不是，这不罗成啊？ 罗成， 罗八爷 是 主要人物。 对， 他露场了， 他露场了，断腿折了。 你看，你这往下听词儿。 听词来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那位罗八爷， 噔噔噔， 和他的爸爸老罗义，哥俩迈步就出大厅啊！ 这回来回来回来回来！ 我说你怎么老拦着？ 我拦着你吧， 怎么意思？ 你不说人话了？ 怎么了？ 你等会儿 啊！ 罗成、罗义，这二位什么关系？ 父子关系。 哦，你知道啊？ 嗯。 你刚才唱什么了？ 我唱什么了？ 你唱哥俩了。 谁呀、 啊？你 我 啊？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我说你烫着了是怎么着？ 你想啊 啊！ 罗成、罗毅这是爷俩， 对， 我能唱哥俩吗？ 您刚才就唱哥俩了， 不可能！我要唱错了，人家笑话，那我是对艺术不负责任。能忍唱 这么着？ 哎， 我跟你一块来的，你可以不相信。 怎么着？ 嗯，在座的观众朋友，各位，刚才是不是唱哥俩了？怎么样？ 刚才是我唱的， 是你唱的， 我唱的歌俩。 对， 您可听清楚，真是我唱的， 真是你唱的， 啊，我唱的，你把我怎么样啊？ 你这打架来了是吧？ 什么打架？我为什么人家是爷俩 啊？ 罗成是罗毅的儿子， 对， 我为什么唱成哥俩？ 为什么？ 这里边有道理。 爷俩唱成哥俩了，还有道理？ 当然 有什么道理？ 有什么叫后边我有词儿，往下听啊。听词儿啊，拉弦儿，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 罗成挨拜把兄弟， 嗯， 跟他的爸爸就是联盟啊， 拉群了， 联盟把兄弟，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 爷儿俩迈开了八条腿呀！ 不是，不是，你再说， 怎么意思？ 干嘛？ 干嘛？ 怎么了你？下来了这哈？这么大人了你？ 怎么了？ 不识数的。 我们哪儿又唱错了？ 你哪儿都唱错了。 哪儿错了？ 一人几条腿？ 废话，一人两条腿。 俩人呢？ 俩人四条腿。 那你怎么唱出八条腿来了？ 啊，对，八条腿。 八条腿？ 对， 还对。 俩人八条腿。 俩人八条腿还对， 俩人就是八条腿。 他怎么八条腿啊？ 怎么八条腿啊？听词儿，听词儿。这后边有词儿了，你给我拦住！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 爷儿俩迈开了八条腿呀、 啊，还差那四条腿呀、啊。 后边牵着一匹马走龙啊，还有马呢， 凑腿来了，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啊！连人带马八成山啊， 下来， 下来！ 怎么又给我打住了？ 哎，人能上腾，马能上腾吗？ 那当然，人上去，马上。 他马怎么上去的？ 马上去 啊！ 马上去，听。 该该， 哎呦，摔死你这儿 快！哎，走。 开 好 外边 了，跑了跑了，算你躲得快， 我这么忽悠还让你打动啊？ 对对对对对， 你这个不能一激动、你得说什么得怎么唱什么， 那 成 啊？是 你这不负责任、 不是， 你不让人大伙笑话你， 那什么不是 是不 是 他这里头有原因， 你得好好唱， 是认真唱。 这你想这人 啊上城， 对啊， 人上城马怎么上去？ 马他上不去， 马他原本是上不去， 对， 后来他这个人跟着人呢，他就上去了，这你就跑得了了。 弄了半天没锁开， 他是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若问马。哎呀，噔啊，哎呀，噔了噔了噔噔，噔了噔了噔了噔。 你瞧这德行， 人能个驾云的马腾空啊， 上去了， 上去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小白罗八爷， 噔噔噔， 站在这个城上留神看，坟地里钻出一个江英雄啊。 你瞧英雄出这地儿， 倍儿凉快。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 只见他。左手递了一个掏灰耙啊，右手抱了一个火箭筒啊， 这叫什么装备啊？ 刚从叙利亚回来，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这位大英雄啊， 噔噔噔， 抡起这个掏灰耙子往下打，打这个落成直哼哼，打这个落成直哼哼，打 你！ 我说你怎么打我呀？ 啊，捂坠子没？ 哎，他这儿等着我呢。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刘洪怡、李嘉存二位合说的传统相声《五坠子》。上半时段空中笑林先给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咱们接着回来听段子。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我们》，郭峰词曲并演唱。 我们一起出发，迎着风去拼闯。我们一起走过，不停留去追求。我们一起努力，抬起头去开创。加油，不放弃，去奋斗。我们改变世界的模样，我们勇往直前。

老爸，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早上好，朋友们，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六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早晨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10.4度。今天白天天气转晴，受冷空气影响，有4到5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可以达到7级左右，气温很低，风寒效应明显，天气非常寒冷，处于持续低温和大风蓝色预警当中，外出请注意防风和防寒保暖。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偏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5度，最小相对湿度1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6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大相对湿度3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想吃海参怕麻烦，海燕堂净干海参，晚上泡，早晨吃，海参就选海燕堂。 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白天登山气象指数是4，不太适宜登山。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冷空气的影响，非常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级。今天的气温在-5度到-12度之间，白天的风寒气象指数是5，感觉寒冷，夜间的风寒气象指数是6，感觉十分寒冷。今天白天本市天气转晴，但是北风较大，天气寒冷，晒太阳气象指数为4，不太适宜在户外晒太阳。 来了您嘞，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凡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红包这么一开呀，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侯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写经典，不必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未虚，不论八大褂。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身上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拉架。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下半时段，我是尚远。这个时段呢，我们为您请出的是青年相声演员陈印泉、侯振鹏，为您带来一段第三调解室。这个作品呢，应该说是特别的接地气儿啊！您看这电视上这节目，大家很关注，收视率很高，相关的社会问题也的确是社会伦理讨论的这么一焦点。这版的录音呢也不错，这个陈侯二位啊，在这个电话的部分，哎，使用的是这个新旧叫卖，就已经很精彩了。哎，那么这段第三调解室也是我们北京电台前几年这个段小乐专场当中的实况。 谢谢。谢谢大家热烈的掌声。 谢谢。 那今天能跟大家一块儿过年啊，真高兴。 没错， 年关将至的时候啊， 啊， 你就掩饰不住内心的那种欢腾。 可以。 有些朋友家不在北京， 是 要背上满满的行囊回家过年，跟爸妈团聚，跟亲友在身边，这是一种幸福。 是是。 家在北京的朋友 啊， 能够享受几天清闲畅通的路况，然后放俩鞭炮，也是一种幸福。我们两个关于过年的记忆呀、啊，应该说童年比现在的更珍贵。 哎，那倒是。 因为那个时候啊， 嗯， 过年呢年纪也小、 哦， 要穿上新衣服，然后买点礼物，还能得点压岁钱。 嗯， 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到这年关将至的时候啊， 啊， 好多做买卖的呢。就都出来了。 哦哦， 卖好吃的的呀，包括一些做生意人呢，在那个年前呀能多赚一点钱。比方说啊，小时候我爱吃的一种这个过年时候的食品呢叫切糕。 哦哦哦， 这是用江米面和小枣压的。 是 在北京啊，这卖切糕一吆喝出来特别好听 啊。你学 我给大伙学学啊。 嗯， 一到这个冬天，游街串巷的小贩吆喝着卖着切糕，哎，切糕，小枣切糕来哟。 哎，这听着呀就香。 哎， 嗯， 最爱吃切糕的就是他。 哎，我确实喜欢这口。 放寒假在家里这睡觉 啊， 睡着觉。 是。我几岁这么大呼噜了我啊？ 哎，切糕小枣这嗯。 我这发现目标了。 卖切糕的来呀。 哎，对对对对。 我是那狗是怎么着啊？ 爱吃， 爱吃也没有这形象的。 还有一个是干嘛呢？ 嗯， 过节的时候， 还有 用那个塑料底儿啊，塑料瓶啊， 嗯， 塑料罐儿， 哦， 换这个瓷盘子、瓷碗， 哦哦， 那个时候还流行呢。 是 以物易物， 那叫东西换东西， 换盘子换碗， 嗯， 这时候也出来叫卖， 哦， 吆喝起来很好听 啊， 花盆的花味嘞， 呵，啊，却有这么 有这个吧？ 哎， 换盘子换碗 啊， 之后呢就改卖破烂了 啊，就换钱了。 小时候呢，这个除了得压岁钱以外， 嗯， 一年攒点那纸杯儿啊， 哦哦哦， 捡点那瓶子呀， 对， 等到那卖破烂的来， 呵， 那卖破烂的吆喝才好听啊， 是吗？ 一举瓶子一来罐罐的名你买，哎，收废品。 这个记忆就很深刻，哎， 逢年过节还有什么买卖呀？ 嗯， 磨剪子磨刀的 啊，得做好吃的了，得， 对吧？ 哎， 提前把这刀磨快了。 是 这个吆喝有特点， 嗯， 他骑着自行车呀， 哦， 这头得冲上 啊，这是声音是打高打远。 对了， 嗯， 嗯， 吆喝起来这么样啊， 哎， 给大伙儿学学，磨剪子喽，抢菜刀啊， 哎，前的学的还挺像的啊， 哎， 最后这句嗷，哦，这怎么回事？这句 你琢磨呀 啊， 骑自行车 哦， 不看道，抬头摸肩的喽，一大电线杆子枪台啊，嗷， 哦哎，好，这菜刀掉地削着脚面了，这下是。 还有一个职业到现在也有， 嗯， 不管是年前年后你都需要它， 这是 就是洗油烟机的， 啊，老旧小区油， 哎，在北京现在吆出来啊， 嗯， 它是这样，洗油烟机白不站，清洗油烟机， 好嘛，这还真像，我听这几个职业都是这一个人干的，我看，嗯，这人倒与时俱进。 但是现在在北京， 嗯， 你看这样的记忆呢，啊，并不多了， 越来越少了。 这是啊，嗯，我们生活水平不断的变化， 对， 大家呢这个越来越方便快捷。现在呀，好多行业都讲究啊， 什么 叫互联网加。 哦， 互联网加新常态。 嘿， 过去这些常态化的东西，通过互联网啊， 嗯， 更方便收集。 哎， 现在大家轻松在网上下单， 嗯， 就能洗油烟机。 哎， 是吧？洗油烟机的直接到家门，穿着很整洁的专业化的衣服一敲门， 是 洗油烟机白不认，哎， 好， 清洗油烟机 啊，你还是这人，您瞧吗？嗯， 洗去。 对。 还有那个找阿姨做卫生的， 这就都不用吆喝了。哎， 未来你比如说收废品行业， 嗯， 传统的废品。现在都讲究垃圾分类了， 对， 直接由这个环保部门人家收集。 哦， 未来真正的废品， 嗯， 我相信会是什么？ 什么？ 都是大件。 哦， 现在家用电器， 嗯， 在二手都不值啥钱。 那倒是。 未来收废品会哪行业最火呀？ 什么呀？ 比如说， 嗯， 收二手汽车。 哎，嗨，这现在也有啊。 啊， 二手车交易市场。 现在是把车开到那儿去。 对呀。 未来呢？ 嗯， 他上门收，大家年前了。这个攒了钱了，想换个新汽车，上门就可以收汽车了。 不是，这怎么上门呀？ 就是吆喝呀， 哦， 推着自行车游街串巷吆喝呀。 推自行车收汽车 啊？ 还有吆喝？ 吆喝呀。 呵， 有奔驰、宝马、凯迪拉克的买。 哎，好嘛。 收宾利。 便宜车他还不收，你瞧吗？ 哎， 嗯，越来越好了。 好啊。 嗯嗯嗯。 收完这以后 啊怎么办呢？ 这就放哪儿啊？对， 放哪儿？ 嗯， 收一个高档的大汽车。 哦， 吉普汽车。 呵， 拿这个绳子呀， 哎， 拴在这个自行车后头。 哎， 蹬。 北京话这叫二等。哎 哎， 搁这儿。 拴二等后，上坡还行 啊，使点劲。 哎，上，嗯，下坡毁了。 嗯，好嘛， 这汽车惯性比自行车大。 哦， 腾，又过去了。 啊， 人家交警来都没法处理这些。哎呦。太可怕了 啊！ 这小伙子怎么自杀呀？这， 哎，那是自杀吗？那个， 未来 对 咱们中国人生活的更幸福 哦。 再收废品， 嗯， 那时候汽车都属于小件了， 那还收什么呀？ 大废品 啊！ 说再过节啊，给哎呦，该给晚辈发压岁钱了。 嗯嗯， 把我们家这破烂卖一卖吧。 哦，卖什么破烂呢？ 卖什么？ 嗯， 卖飞机。 嚯！这主呢，推着自行车满胡同收飞机去。 对呀， 这怎么吆喝呀？ 吆喝呀！ 嗯， 有波音747A340你买。 好家伙，没有人家趁得起飞机啊！ 从过年一个小叫卖， 对， 看得出来啊，我们大家的生活在不断的瞬息万变， 对， 但不管怎么变，这日子越过越好， 那是没错。 哎，不过好日子 啊， 现在有些人不能好好过， 哟， 叫什么幸福的烦恼？ 这什么意思呀？ 你看现在啊，越来越多人就搬新楼房，还有的地方啊，这个把房子呢平房拆了， 对， 都搬进了宽敞明亮，冬天再也不用烧锅炉的这个。烧锅炉的这个有暖气的房子 是， 哎，有好几个 啊。 但是越是这样的家庭啊，往往呢老处理不好 哦， 哎，老发生点意见和分歧， 是吗？ 你看有一个电台呀， 啊， 电视台里边都有类似这样的广播节目，就是调解家庭纠纷的， 确实是 好多的这个当事人呀，坐到了电台的演播间里边，虽然你看不到他们的这个面容，但你听他们的声音，你就听得出来呀，这个幸福的烦恼比较大， 能感受那情绪。 比如说那婆婆跟媳妇儿情绪都很激动，俩人那儿到电台这嚷嚷：“你啊，那房都是我的啊，凭什么过户？你背谁？你老太太都不知道。” 哎呵，好。确实是有这现象，哎。 这类节目呢有，哎。好多，我跟您说，这个节目好看在哪儿，好听在哪儿呢？ 啊，在哪儿？ 就是通过这个节目这么一放吧， 哎。 他就这个节目的这个感觉就跟空中笑林一样，就是把他们家那不高兴的事说出来 啊， 让咱们大伙儿高兴高兴 啊，给说出来给他调解开了，他们家就高兴了。 对，实际上是通过呀我们专业的调解员， 对， 通过我们电台播音员的电波，把这样的案例展现给大家呢， 对， 让大家都能够更好的化解幸福的烦恼， 这是实话。 今天咱们也来一回怎么样？ 表演这个节目 调解室 啊，可以呀。 你呢既是播音员又是调解员， 好， 我呢就是这当事人， 咱来一回， 你请谁我来谁， 行啊， 好不好？ 那说来就来， 可以。 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这期的金牌调解室，我是主持人侯振鹏。站在天堂看地狱，人生就像一场戏，站在地狱看天堂，为谁奔波为谁忙。俗话说呀，家和万事兴，但是今天这家庭呢不是那么和谐，婆婆跟儿媳妇因为几套拆迁的房子打的是不可开交，而且呢今天都打到了咱们这个节目现场。首先呀，您鼓鼓掌，有请这儿媳妇出场给说说这情况好不好？ 行了 啊， 别鼓了， 给你 别鼓了。 怎么了？ 我跟我婆婆打架，你们就鼓掌是吗？啊 啊，这是不合适哈、 啊。还带着小手帕， 哎嗨， 看热闹。我跟你说，你要乐意看去，回家自个儿跟自个儿婆婆打去、 哎、啊。凭什么呀我们？ 我跟你说， 嗯， 我上这儿来我都觉得丢人。我一北京大姑娘，嫁他们家去，我一天到晚我婆婆给我小鞋穿，我怎么的了我？啊？我跟你说，在座的也有那没结婚的，千万别信你婆婆的。什么呀？哎呀，我们家娶一儿媳妇就是娶一闺女，我呸！你对你闺女你就这样吗？ 啊？你看他还挺激动的， 我能不激动吗？我 是是是，但是啊，这么着啊， 哎， 有话咱得好好说。 说什么呀？ 先把这情况介绍一下，因为什么打架？ 我婆婆家住丰台，啊，那个拆了房子了，特别满意，政府给。是分三套房的 好事儿啊！ 老太太，你手里有三套房，我儿媳妇不是外人 啊啊！ 我要两套，我有错吗？ 哎， 我多要了吗？ 行了，您还不嫌寒碜呢？ 我不嫌寒碜， 大伙儿都笑话你了。 笑什么呀？ 三套房你要两套，你太贪心了。 我说出来我有的理呀、啊，我要说出理，我跟你说，在座这朋友都得觉得，哎呦，这儿媳妇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就那么好。 我觉得那你赶紧说说为什么要？ 为什么要？我们两口子得住一个吧？ 啊，是。 三套房，你当妈的给儿子一个，儿媳妇一个，我有错吗？ 啊，是 在座的有叔叔阿姨，这都多吧？您自己有三套，您给儿子不给？我就您别，咱别都不说，亲儿子给不给？给吧， 肯定给。 儿子住、啊、是不就是儿媳妇的？ 是是， 那是写你儿子名，不是写我名。我是你儿媳妇，我明媒正娶，我住你们家有错吗？儿子一个儿，我要错了吗？ 不是，这第一套房没错。 对呀、啊 啊，第一套房可以。 对， 这矛盾就在这第二套，你凭什么要？ 两口子没孩子呀？有孩子你是奶奶，你不是外人，亲爷爷亲奶奶，那孩子姓你们家姓，不姓我们家姓、你给儿子一个孙子一个，我当儿媳妇的我争错了吗？啊，我哪儿我大家我你觉得我有错吗？你看谁说错了？我没 你是房多， 是 你说我错了，你要没有你，我儿子一个，我没说写我名啊，儿子一个，孙子一个，我不必先道白。哎呀，你这儿不对，我又吃多了不吃少，我怎么你们家了我？啊、 哎，这事儿是这样啊， 啊， 你这理是对的， 对， 但你这情绪态度有点错了。 我能不激动吗？ 啊、是是，别太激动 啊， 你先休息休息， 行， 好不好？为什么呀？咱们马上啊，把这个婆婆请上来，不能听她的一面之词。这个不过我也见过啊，有的这老婆确实是蛮不讲理，尤其对着儿媳妇，呵着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一上来那胡骂溜丢。我确实见过这样的，怎么说都 谁胡骂溜丢啊？谁呀、啊？我告诉你就你们这主持人这干嘛呢？这是啊，我是那家婆婆，我有错吗？我胡骂溜丢我。这你们这电台就这怎么什么水平啊？什么叫胡骂溜丢啊？ 我没说您，我说我见过那些个。 你妈才那样呢，知道吗？哎、讨厌！ 不是我招你惹你 了？熊孩崽子，你说你这嘛呢？这是 不是我 跟你说，阿姨、啊、阿姨，我今年我60了、 哦， 我是北京模范婆婆。我跟你说，我跟谁我说话有声大呀？ 你还不大呢？你这声儿？ 我跟你说，我就是老北京，我最客气了。我跟谁？我都一不皱眉，我二不瞪眼，我最好了。我跟你说。 那你要好这么着啊， 哎， 今儿就解决你们家这事儿来了。 我们家这事儿我怎么着啊？ 刚才人家说了啊， 哎， 说你们家分了三套房， 三套， 人家要两套， 我凭什么给他呀？ 人有道理呀， 哎， 第一套房说呀，给您这亲儿子一套， 我用不着，我亲儿子我用着他说吗？ 嗯， 那是我生的，我那儿子我该给我、 嗯， 我恨不得我有80个我都给我儿子，我乐意，我那是我亲儿子，我干嘛不给我让他争去、啊？哎， 好试试。那就没矛盾了啊、 哎！ 这矛盾主要在这第二套房上。 是啊，第二套。 人家说是给您那孙子来一套。 孙子， 啊， 他给我生啊！啊？ 哦，还没生呢。 我跟在座的有这跟我岁数差不多的，都50多60了。 哦、 我活几年呢？我实在在是不是？我就说我活80，我能说这我80能跟60一样吗、 哦？ 我什么意思？跟我儿子都结婚5年多了，不要孩子，你有理呀？啊！现在就在座的有这小年轻30多岁，你们不搞对象不结婚，你们干嘛呀？啊！你们都是你们怎么着？是猴年都跟孙悟空啊？啊！怎么造反？这大闹天宫去是吗？你不，你说30多岁，你知道那岁数大要孩子不好。我跟你说，你们都不懂。我再说，我趁着60多，我给你看几年。你这孩子呢，说上了高中什么舞的，我这得我身体不行了，我妈也踏实。你说就这俩孩子，就见天要房，你给我提过是生孩子，我现在我都有病了，你知道不？ 是是，一上来就看出你有病了，我。 不是，哎，这是哪儿找的主持人呢？这孩子啊？怎么吃枪药了？这孩子， 您得多理解我们这年轻人忙事业。 这小我调解、啊、你是调解，你是挑事儿啊你？哎， 这年轻人啊，晚要孩子，您忙事业得多理解。 你有什么事业呀？哎，有什么再大事业，人没耽误要孩子，人那世界那有名那皇上，咱这甭说那中、 哦、 那皇上14。那隔个阿个七八个、 哎、 对不对？ 那也太早了， 耽误了吗？人皇上的事业不比你大对不对？ 他那不是接班的事业吗？他 对不对？人那个都多着，人的孩子都挺老早要，就你们有理呀、 嗯、 你们我跟你现在你知道我有什么病不 啊？ 我现在你知道我看不了人家抱孙子、 啊、 妈有人家一抱孙子我都有点累呀、啊、我、 嗯、 你知道我现在我什么毛病吗、 啊、 我现在我瞧谁都像孙子、 哎、你别瞧我你好，我猜他就得瞧我这时候，啊，好，我成你孙子了怎么着啊？ 我就说这意思，你说你要房，你跟妈好好商量嘛。你不去到这儿就上家来就哭吧，又闹，我能给你不顺着我这心意呀？啊！ 但是您想想啊， 哎， 这话又说回来了， 是， 您就这么一亲儿子，这房不给他给谁？ 不是，我还有一闺女呢。 哦， 我那闺女。不得怎么说，我为什么我想留意我那意思，我们老俩这给儿子、 哦、 我得给我闺女38了聘不出去。 哎嚯，他这一说我大概就了解了 啊， 这女同志啊38岁 你 还没嫁出去、 哎、我知道 形象稍微差一点。 你看这孩子、 啊、怎么了？ 就这孩子是妄家，就是胡说八道胡骂溜丢，你知道孩子、 哎、哪儿骂人了？我 我闺女， 嗯， 我告诉你，我闺女在北京， 啊、 这么说都是当年北京就是打北京出去明星，我闺女排第三，头一个咱这王菲， 哎呦嚯， 漂亮，分不对、 啊啊，好看呀。 章子怡第二，我闺女第三，哦、长得跟那明星一样。 谁呀？ 刘欢。 哎啊。好嘛， 大长头发，梳辫子，戴眼镜，好看着呢。 这女的长得跟刘欢似的，三套房都给人家都嫁不出去，知道吗？ 好， 就我这闺女，就站着刚才那节目， 哎， 我这闺女站着跟那刘媛那身量一边高，大高个儿的，哇，好哎。 您是得给她留套房啊，您好。这么着得了啊， 哎， 你也别太激动， 是， 也别太生气， 得嘞， 也到后面休息休息啊。 罢了。 为什么第三现场呢？还坐着他们家这一家之主，咱把这大爷请出来给说说好不好？大爷， 哎， 您给说说这情况啊。 我们家这事儿呢， 哎，您往哪儿抹呢？您这刚弄完鼻子刚。 我们那这个， 嗯， 我们家这事儿呢，我这儿呢也是管不了。 哎， 我呢，我是怀柔的。 哦， 怀柔呢，等于呢，我是倒插门呢上的丰台。 哎哈， 上那个丰台那儿的呢？ 提这干什么呀？ 他们家那是住的那丰台那火车站边那儿。 哦， 那是我是倒插门啊，等于插队那倒插门。 我不上你们家串门去，就这事儿您怎么看？你们家 我们家这事儿呢，我主要是通过咱们这个北京人民电台呢， 对， 我呢是想呢向首都啊， 哎， 我是想找一好老伴儿， 哎， 找一个老伴儿呢，别是啊，就住在潘家园附近 的。行了，您来错地儿了，知道吗？您那位还在那儿看着你呢啊。说你们家这分房这事儿怎么解决？ 这刚才是闹着玩呢。 哎，别 闹着玩， 啊， 为什么呢？我这老伴跟我这儿媳妇都是一个毛病。 哦， 刀子嘴豆腐心，这娘俩呢， 嗯， 是坐在那儿的那说话啊， 哦， 不能好好的说。 是， 那一说那两人这点火就着了。 哎，我看出来了。 你说分房的这事， 嗯， 你什么时候你说跟爸跟妈商量？没有， 嗯， 上来就打。我这老伴是俩人就这么就嚷嚷，吵着， 哦哦哦， 怎么没法调节。实际上呢，我认为呢， 啊， 我们家其实什么呢，就是这闺女这事儿。 哦哦， 哎，实际上这个事儿要是说明白了呢，也其实就齐了，你知道吧？ 哦哦哦， 小伙子呢，你是你看你那半天，你说你在这儿净听着乐着嘞，是什么事儿呢？是没干， 啊， 一共那几句话没说，你就这儿的一会儿请这去找那个，哦，我看你是你赶着调节，你给出主意 是。其实说半天你们家这事儿我早就明白了。 你明白，你看这孩子揣着明白装糊涂。 你得找着这个矛盾的根源。 哎， 就在你们家这闺女身上。 我这是闺女嫁不出去。 哎，长得跟刘欢似的这闺女。 长得事儿有点像刘欢。 想办法让她嫁出去，有人敢娶她，这问题就解决了。 明白了。 哎， 等于我们家老俩这房呢给儿子儿媳妇留着。 是。 给闺女留一个， 嗯， 让这闺女一结婚。 哎， 这个儿媳妇就明白了。 啊，就这么点事儿啊。 等于就是只要我这个刘欢这闺女一家人呢， 哎， 这事儿就行了。 谁敢娶这事儿就解决了。 那小伙子你守个嘞。 干嘛呀？ 你娶这刘欢吧。 哎，我呀。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相声金牌调解师陈印泉、侯振鹏表演。那么在今天节目最后呢，我们再请您听一个老唱片，刘宝全演唱的《京韵大鼓·古城会》。空中小林就到这儿了，下一时段您将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上远和您明天早上六点半再见。 来珠儿点点，湿透了胸前。目光连杆入园将，关夫子他千里寻兄送到关。来自在古城以外，来吩咐声吧，二嫂找个汽车给我安置在那宫里。官同单人孤寂前来吊唁，奉上个儿郎们不敢怠慢，来自在衙署水落平川。 南门外来了一将，把曾叫他倒说，家住在福州本清关，晚起早罢两头阔，坐上京中了一座山，我当来了哪里过，使我能儿歌转回关，我弟兄的徐州曾失散，失落的北地北来南地南，听说我的儿歌响了朝鲜，今日回归为哪般，来欢呼声，左右看飞挂，在某家阵前观一观，在衙署外人等翻案上了我追的马，张八的这个死马这不就在他的手头 老公，给爸的礼物准备好了吗？ 你看 哟，五粮液股份公司猪年生肖酒。 对，爸属猪的当然得送猪年生肖酒。 厉害啊，平顶的小金猪金光闪闪，真漂亮。 还有更厉害的呢，还送了一提拉菲集团红酒礼盒呢，咱爸的礼物也有了。 这么漂亮的酒哪儿买的？ 打4008909899订的。 4008909899订五粮液股份公司猪年生肖酒。 农行网结贷，免担保，秒到账，随清还，额度高。消费用途300000，经营用途500000。手机银行、网上银行在线申请，还有利率优惠哦。急用钱就办农行网结贷。 详询9599中国农业银行。 你这怎么愁眉苦脸的？ 哎，我那车保养太贵，买得起养不起。 汽车保养上京东啊，搜京保养，线上下单，万家门店随时预约，全合成机油保养含工时特价99。 京东。